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道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、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、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·奥格本纳8月2号发表谈话，表示支持朝鲜进行或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